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晚上好！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糖耳朵》里陪着你。 嗯，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 好玩的笑话， 还有好听的儿歌。 嗯，你喜欢听故事吗？如果喜欢听故事，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糖耳朵》，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 下面的故事是我们的大朋友格日乐奇木格黑鹤和九儿为我们创作的，我们要谢谢接力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鄂温克的驼鹿》。在中国北方的大兴安岭的大片森林里面，住着一些史鹿鄂温克人。他们驯养驯鹿，和鹿一起生活。他们也打猎，住在帐篷里面。在森林里有一位老猎人格利什克，他就是一位史鹿鄂温克人。有一天，老猎人格利什克带着他的狗去打猎。他在森林里呀、整整埋伏了一夜，然后打到了一头驼鹿。格利什克坐在石头上休息，他的狗也站在旁边。突然，他听到旁边传来了窸窸窣窣的声音。格利什克往旁边的草丛里一看，从灌木丛里走出来了一只看起来有点害怕的小野兽，那竟然是一只小驼鹿。它的皮毛颜色是火红的，就像刚刚越过山脊的早上的太阳。小驼鹿啊，只比老人的猎狗高一点点，他还是个小宝贝儿呢。他慢慢地、慢慢地走过来，走到老人的旁边，然后张开嘴，吮吸着老猎人格利什克的手指头。老猎人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现在不是驼鹿繁殖的季节呀。如果知道刚才的那头驼鹿是有宝宝的，老猎人绝对不会杀死他的。小驼鹿没有了妈妈，它跟着老猎人格利什克回到了他们住的营地。这个小家伙呀，不怕生，直接跟着格利什克进了帐篷。很快，它就在火炉子旁边睡着了。老猎人在外面打了一天的猎，也太累了，也睡着了。可是不知道睡了多久，老猎人突然被一个巨大的声音给吵醒了，哐嚓！老人睁开眼睛，发现是调皮的小驼鹿撞倒了放食物的架子，架子上的罐子、小桶、面粉撒了一地。小驼鹿饿了，它是在找吃的呢。格利什克找到了一瓶驯鹿奶，驯鹿奶呀，已经有点凝固成一块一块的了。格利什克用手指头从罐子里蘸了一小点儿喂给小驼鹿，小驼鹿伸出舌头，一下就吃下去了。很快，这一罐驯鹿奶都被小驼鹿给吃光了。可是小驼鹿还是没有吃饱。在黑暗的帐篷里，他又跌跌撞撞地到处找东西，吃光了米和面粉，就连蜡烛他都想尝一尝。结果整个晚上，老猎人格利什克都没办法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就这样，这只小驼鹿就在老人的营地里住了下来。老人养了些驯鹿， 小驼鹿就吃驯鹿奶和米饭，它还喜欢吃大列巴面包，好像人类所有的食物它都喜欢。它呀，就像是永远吃不饱一样，有个大肚子。格力时刻给这只小驼鹿取了个名字，叫小憨。小憨每天围着老人要吃的，然后跟驯鹿们一起到树林里去，晚上就睡在帐篷里的火炉子旁边。小憨长的速度真让人吃惊，很快他就长到像成年的驯鹿那么大了。他呀，有个长长的大鼻子，四条长腿，两只支棱着的耳朵，还有两个刚刚从头顶冒出来的小脚。小憨可不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个了，他每天在外面玩够了，还想到帐篷里去睡觉。可是小小的帐篷已经装不下他了，他在帐篷里连转个身都困难。终于有一天，小憨拱翻了帐篷，老猎人隔离时刻没办法，只好把他从帐篷里赶出去了。小憨每天都跟在隔离时刻的身边，对所有新鲜的事都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他会看松鼠在做什么，会和其他的驯鹿一起在隔离时刻燃起的熏蚊子的烟雾当中躲避蚊子。小憨跟着驯鹿们进入森林寻找食物，在一群长着大大的鹿角的驯鹿当中，小憨还觉得自己也是一只驯鹿呢。夏天来了，小憨会走进河里，在水里找食物，睡莲、香蒲、浮萍，这些他都喜欢吃。每次他爬上岸呢，都使劲地甩着脑袋，把身上的水甩干。水溅了老猎人和猎狗一身，真有意思。春天是驯鹿发情的季节，雄驯鹿们互相打架，都想做最厉害的那一个，好让驯鹿姑娘爱上自己。雄驯鹿也向小憨发起了挑战，可小憨已经长得比驯鹿强壮多了，大多了，他的头上也长出了两只就像两把大扇子一样的角。他晃动着巨大的脚，打败了所有的雄驯鹿。虽然老猎人格力时刻还一直叫他小憨，但其实啊，他已经是一头巨憨了。一晃四年的时间过去了，格力时刻越来越老了，他的身体已经变得更差了，住在野外营地的生活已经让他难以承受了。这年秋天，格力时刻在出去找驯鹿的时候扭伤了脚。山上没有医院，他只好下山去奥路古雅乡治疗。小憨从来没有离开过格力时刻，这是他第一次跟着老猎人走出山林。老猎人骑着驯鹿，带着驼鹿小憨来到了山下的村庄里面。小憨被关在了院子里，每天什么事情都没得做。这一天他终于忍不住溜出了院子，在村里闲逛的时候惊动了附近的狗。所有的狗都惊呆了，他们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一头鹿呢。他们肯定以为自己看到的是幻影。要知道，史鹿鄂温克人他们一代又一代都会把驼鹿当成猎物，把他们打死拖回来。像这样一头驼鹿自己摇摇摆摆地走到村子里的，狗们从来没见过。于是他们立刻向小憨发起了进攻。小憨现在呀，可是一头力量惊人的巨大的野兽， 在愤怒的小憨面前，这些狗就像是树叶一样，被他用脚顶的从天上飘啊，咚，落在地上。小憨在村子里不光跟狗打架，还偷吃东西。瞧，村子里确实有太多可以吃的东西了。有一天，小憨钻进了没关紧门的仓库，发现了一袋豆饼。他偷吃了好多的豆饼，又喝了一大桶水。结果肚子里的豆饼遇到水，就越胀越大，越胀越大。结果小憨的肚子鼓得像个大圆球一样。小憨躺在地上，难受了好长时间呢。格力时刻为了让小憨的肚子不再难受，就领着他呀，在村子周围到处的走路，为的是让他肚子里的东西赶快消化完。他们就这样一直走到了第二天黎明，就听到小憨拉了一大泡屎，终于把肚子里吃的豆饼都给拉出来了。对于小憨来说，人类的世界真是充满危险。奥路古雅乡里有人想偷偷地捉住小憨，卖到城里的动物园去。他们用胡萝卜做诱饵，把小憨引到了绳子套里。可是小憨太强壮了，当他们想把小憨拉到卡车上的时候，小憨撞翻了所有人，还差点把卡车也给撞翻了。最后他带着绳套跑回到了格力时刻的身边。格力时刻知道小憨不能一直住在人类的村子里，于是就在这天晚上，他带着他的猎狗，带着小憨，又回到了山上的驯鹿营地。他们在那儿住过了整个冬天。当又一个春天来到的时候，老猎人格力时刻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弱了。一天早晨，格力时刻背上猎枪，带着猎狗，领着小憨，进入了原始森林里。格力时刻知道，他现在必须让小憨自己回到森林里去，自己在森林里生活。为了让小憨离开，格力时刻想了很多办法，打他，推他，可小憨就是不想离开。最后，老猎人举起枪，朝小憨身边的地面开了枪。砰！子弹打在地上的石头上，碎石块从地上蹦起来，击中了小憨的鼻子。小憨的鼻子很疼，他终于撒开四条腿，跑进森林，离开了格力时刻。等到秋天，当山下的敖鲁古雅乡刮起了大风，大树被吹倒，房顶被掀开，敖鲁古雅乡的年轻猎人们来到山上的驯鹿营地，发现格力时刻已经死去了。他们把格力时刻埋在了高高的山坡上，老猎狗一直趴在坟前守着他。年轻的猎人们赶着山林里的驯鹿群离开了营地，他们要回到村庄里了，以后再也不会在森林里生活了。后来有盗猎的人闯到那片森林里，远远地看到森林当中有个巨大的影子，在惊慌当中，他朝影子打光了所有的子弹，却没有一发子弹打中。一眨眼，一头巨大的愤怒的驼鹿跑过来，冲到了这个小偷的眼前。他用头上的大角轻轻一顶， 就把这个小偷顶起来，扔到了很远处的雪地上。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敢进入那片丛林了。可是，史路鄂温克人们却开始互相讲一个故事。大家都说，在那片广袤的森林深处，住着一头像野兽一样的驼鹿，它一直守护着这片森林，守护着死去的老猎人格里什克。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呱呱爸爸最近有一些不舒服，他就去拔了个火罐。拔过火罐不长的时间，他就需要陪着呱呱去游泳馆游泳。呱呱的爸爸陪着孩子正游得高兴的时候，忽然听到身后边有一个小孩大声地说： 我的天哪，快看，七星瓢虫在水里游呢，七星瓢虫，七星瓢虫。 呱呱的爸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就回头看了他一眼，结果那个小男孩马上哭了。他对他的妈妈说： 妈妈快跑，七星瓢虫成精了，瓢虫精。 8月24日，2018年凤凰之音宝贝启航冰雪运动梦主题活动圆满落幕。通过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的34名凤凰之音宝贝们，经过4天的滑雪训练课程和最后1天的真雪实践，滑雪技能都在自己原有的程度上得到了相应的提高，学会了许多滑雪技能。参加这次活动的知音宝贝们平均年龄7岁，大部分是学龄前儿童，孩子参与度特别高，几乎全部孩子都能按时出勤。4天的滑雪课程是在自己家门口的雪乐山门店学习的，其中鸟巢店最受欢迎，共接待16名宝贝。在教练的专业耐心的指导下，有的宝贝在学习的第二天就学会了爬坡和转弯，每个孩子都玩得特别开心。 我参加了这次国航之音宝贝的滑雪活动，我感觉非常非常的开心，我才感受到滑雪原来这么好玩。但是一开始滑的时候还是摔了很多跤。 国航的工作人员也为家长和课程顾问组建了微信群，及时了解家长们的诉求，也让家长们及时了解活动的现场情况。 参加了国航这个活动，我觉得特别好。国航选的这个合作机构也是一直保持了就是国航这种高品质。我们到学滑雪的那个地方，教练啊，还有那些工作人员都特别热情，对孩子特别好。孩子们就是通过这4天的那个室内课，再加上1天的室外课，我是没跟人去，但是我看见那个老师随时发那个视频，这些孩子都学的差不多了。 最后一天，宝贝们乘坐大巴车统一前往乔波滑雪场，到真雪上进行实践。知音宝贝热情高涨，运用了前4天在训练机器上 get 的技能，灵活运用转弯、刹车、爬坡，每个孩子都收获满满，更是收获了自己滑雪课程的第一张证书和徽章。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 今天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方舟双语艺术幼儿园的邱金一小朋友要教我们说的儿歌是石头剪刀布。